我范食，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系杰斯。 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好啦，翻到嚟啦。咁啊，就头先你咪讲咩中联办咩啊？ 将会落网。 对阿爷嚟讲，你解决咗G20 嗰个问题嘅时候，就系第一个就要解决佢自己人嘅问题先。 嗯， 我系听你个 advice。OK， 你话去咁咪支持你去咯。OK， 由林郑月娥到即系呢个喺市长书记，喂呢一镬你仲要孭晒镬，搞200万人出嚟游行，拆出国际，全世界仲提醒我哋喺全世界嘅报纸里边登广告，系嘛？我嗰日都快手，我见到即刻俾钱啦已经。 最正系压咗两个。呢個政治局常委入去噶嘛？你阿媽韓正同埋汪洋都表示支持，而到頭來係有200万人走出嚟嘅。 喂，咁韓正同埋邊個話？ 汪洋。 汪洋。喂，佢冇理由日日及住香港啲新聞噶嘛？咁你叫我，咁我梗係信你嘅判斷啦。咁我咪硬撐咯。喂，就算嗰個係好似嗰陣時候西涼估嗰啲。就係佢話呢個係死命令啦，我就死話唔係啦。死命令都好，喂，你唔話俾我聽咁大鑊嘅咩？死命令，喂，如果你係僆嘅時候，喂，同埋對老細嚟講，喂，我都要卸膊啦。你睇佢嗰陣時候紛紛跳船㗎，即係包括由呢一個嘅駐英中國領事館接受訪問嘅時候，呢個係 initiated by 呢個 Carrie Lam 啊嘛。 嗯。 咁所以喺咁嘅前提裏面，喂，佢第一個需要解決香港人個矛盾未解決嘅問題嘅時候，點解你唔揾林鄭落禍啊？佢而家最佢猶豫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可唔可以保住嗰幾個先？ 嗯， 先嚟嗰幾個，應該咁講，先嚟嗰幾個先保住林鄭，因為對中共嚟講，我唔可以因為群眾運動嘅原因，所以我趕領導人落台噶嘛。 嗯。 喂，佢唔系一个民主嘅国家嚟嘅、哦，佢亦都俾一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， 系嘛 empowerment 我哋香港人， 喂，下次有咩事嘅时候，你包姐又上街，我就要赶佢条友落台。用我头先嗰个讲法就系、是，咁你同一个民主制度其实冇分别嘅啫。不过我哋用脚唔系用票去投，所以呢个佢都系好头痛嘅一件事。我觉得佢 puzzle 紧嘅问题就系、是，究竟我让几多先？你包先心满意足先。嗱，我又唔可以让太多，同埋你包仔咧，对我估佢嘅分析，对我哋咧就系、是、你得寸进尺噶嘛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。喂，佢啲矛盾你积咗好耐噶啦，由梁振英嘅年代开始，由我哋开始搞占中，跟住你喺个占中之后，第一个出现嘅问题就系陈文敏，明明已经经过呢一个嘅 due process 喺个委员会里边揾咗佢做校副校长噶啦，你要喐低佢，好啦，无论你同意又好，唔同意又好，你玩 DQ。由慧晶、梁仲恒，再加四个，唔够你使咁滞。好啦，跟住再嚟喺呢一个嘅确认书嘅问题上，马海嘅问题上面，连个陈浩天你都搞。喂，你所有香港人过去咁多年以嚟，尤其是港英嘅管治年代，都有个核心价值同埋规章，你系同我哋挑战紧啊！你老共一手搞出嚟噶嘛？你想全面控制香港嘛，你想收返香港嘛，但你收唔到人心嘛，因为大家都係隐隐不发，经过呢一个占中运动之后，喂，条嘢好唔顺㗎喎，喂，你仲咁样抽我算账？喂，九子嗰阵时候啊，係年纪之后啊，佢睇到个形势真係疑张胜勇追穷寇，即刻搵你落网。喂，所以今次呢，有啲人话，喂，其实九子係一个好大嘅功劳，因为係惹起嗰个民愤。你连陈建文嗰啲咁温和，以前同你咁 friend， 包括戴耀廷，你都捉佢落镬。喂，香港人老实讲，本来系一个生死嘅阶段里边，都系同你垂死一战啊嘛。嗱，我嗰阵时候判断都话，我觉得99%系过噶，我得嗰个 percent 嘅咋。嗱，你呢一镬唔出，你呢一世都唔使再出，因为香港已经冇咗嗰个自由啊！我哋同内地嘅城市系冇分别嘅。 嗯， 你老豆落嚟香港托咩？系咪啊？如果我哋有送中条例，你因为你引导引全世全国嘅法律嚟香港嘛，跟住仲喺佢嗰度审啊，大佬，你大镬过23条，第23条我哋都喺香港审嘅啫嘛。所以发生呢一个嘅风波，我用老共嘅术语咧，之后佢一定要改变呢样嘢。 嗯， 佢一定要令到香港人嗰个不满咧。是要解決的，所以我是有信心是做這件事，即是說我們是焗到他，第一炒幾條友先，林鄭得不得我覺得不行，但是他在這裡和不在這裡對反對派來說是沒有影響，他都是我們有個焦點繼續動他，但你擺多他兩年呢，我們完全沒事，從我們那個角力來說，還有三年了、啊、是的、三年了，完全是沒有影響的對我們、你繼續擺他在這裡，但你一定要找幾條友落鑊噶嘛，喺呢鑊嘢裏邊，李家超、鄭若華嗰啲走唔甩噶啦，甚至乎如果佢夠狠嘅，警務處處長都可以諗，因為盧偉聰都已經係過曬退休年齡噶咯，係咪？你一定要找佢嚟制旗噶，唔通你自己孭上身啊？你唔通話我大佬習近平叫噶，傻嘅咩？中聯辦又好，即係黃志文嗰啲一定係會喐噶啦，一年半載裏邊。一定要 全面改造，因为你整个统战香港、分化香港的系统咧，是完全崩溃啊嘛！所以我觉得呢一点咧，系大家要谂，就系、是、好啦。跟住就系嚟紧个运动嘅问题，我就好放心。七一之前咧，你点搞都得嘅，但系唔好过火。当然就系、是，其实之前咧去税局又好，警总里边咧，我觉得有啲嘢咧系过火嘅。因为点解咧？老共最叻嗰样嘢就系咧，群众打群众。我见到嗰一幕咧，人哋入去，佢喺度搞部 lift 嗰个镜头咧，系好难睇。开始有啲咧，唔系我哋一啲吓，我哋梗系觉得你个人啦，我哋嗰啲人。但系咧，有好多人咧就会觉得，喂，我都系打份工嘅啫，大哥，我亦都要出嚟反对嘅、系嘛？我真系要上去即系做文件嘅、咁你搞到我又開唔到工，做唔到我嘅嘢，咁其實呢樣嘢係唔係幾好？ 嚟你警总都系噶。我嗰晚上个礼拜五做完节目，我翻屋企一睇，哇，大佬，你咁样游佢咧，即系嗰个系criminal damage 嚟噶，其实系唔好嘅。 嗯， 因为佢要抽你算账，佢大条道理噶嘛。你而家搏佢就系因为你戴咗口罩，因为你睇唔到你，所以咧就系佢好难 identify 到嗰条友系边个，同埋你系一齐嚟一齐走啊嘛。所以后尾第二次咧，嗰啲死都唔走嗰啲咧，我觉得系笨嘅。 嗯， 嗰六十几个抄晒身份证嗰啲咧， 你唔知你有冇睇翻嗰啲片啦？其实佢哋六十几个啦， 已经去咗收队啊嘛。 唔系，佢哋其实佢自己本身最后尾六十几个啦，尝试捉人链就系话咧，你哋要走嗰啲快啲走啦。其实佢哋。其實佢哋係有義氣嘅，其實呢啲就唔係話。 唔係，所以佢如果你有多時咧喺個運動裏邊咧，你嗰啲所謂嘅能收能放，我覺得其實快閃已經好啲。 嗯， 你唔好超過兩個鐘，一來大家冰皮。 嗯， 從運動嘅角度啊，我唔係講原則嘅角度，原則佢係覺得咁你咁樣玩差佬梗係啱啦，我哋都要即係小懲大戒俾懲罰佢啊。 嗯， 但係有啲位咧，你係無謂俾佢咧有機會。即系你保护你唔好喐嗰个冲上去嗰个差佬系啱噶，系咪？你冇理由打佢一身噶嘛？ 唔系嗰条友就系话有条友冒警啊嘛，唔系冒警，有个差佬就系俾啲人话就系话冒认呢个示威者， 就谂住扮冲击啊嘛，好似系话其中一个讲法。 咁我哋有污笑嘅，咁其实咧就如果唔系即系。一开始个 version 咧就系话佢扮示威者，然之后攞水壶就去冲击咧呢个铁闸，但系冇人理。我最后睇翻啲片咧就唔似，其实就系、 是。系啊，我睇翻啲片都唔似有线嗰个嘛。 睇主要有线啦，同埋其他片啦，因为其实佢有前面嗰啲前因后，有啲前因去咗。佢本身咧就由告士打道嗰边咧就系即系同啲示威者追逐过嚟嘅，就系、是。 嗯。 咁追逐过嚟嘅时间咧，咁有啲人就话咧，其实嗰条友咧。本身就好似话影相去影啲示威者啊，影啲示威者咁啊，搞到即系其实挑动到啲即系示威者啲情绪啦，咁样样。然之后有啲人就话，即系暴露到佢身份，原来佢系警察嚟噶啦，其实就系、 是。 咁、而且佢又冇着黑色衫啊嘛，佢冇口罩啊嘛，咁所以佢你话佢扮示威者冲击嗰个警种咧，咁似乎呢个我觉得就唔似啦。咁但系咧就是、其实佢确实咧，佢系做咗一啲嘢咧。就挑引到啲示威者情緒，咁嗰樣嘢咧係有少少危險，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佢覺得有啲人真係話有，佢要用腳踢佢，我唔知係咪啦，我睇 唔係正確啲嚟講，應該係佢近距離影好多示威者個樣， 係 嚇，咁令到啲示威者就覺得係即係有啲不安， 被挑引啦嚇， 係啊 係啊， 唔係如果你揼佢一身，你咪出事， 係啊， 係咪 啊？咁嗰度咧， 佢醒嘅 嚇， 如果你著黑衫，你係會唔覺噶嘛？ 嗯， 你系着灰衫，你先至觉得佢影系有问题啊嘛，同埋你见佢大大只只，系咪似系差佬啊嘛，佢其实系引你揼噶， 引你揼佢咯，嗰个就似引你揼佢多啲咯，其实、就是。 所以我觉得嗰个运动咧，我觉得警种嗰度咧都差唔多噶啦，即系老实讲，差佬系冇晒 face 噶啦已经。但系因为点解咧？我哋系不能够，因为你冇咗个大台咧，你系不能够咧，你话两个钟、三个钟啊，两个钟、三个钟啊嘛。同埋你根本冇辦法之控制咧，喺七一之後咧，佢嗰啲滲沙子、叫長腳或者刮長腳嘅嘢咧，係會翻出嚟噶嘛？ 嗯， 即係再類似翻六月九號同埋六月十二號嗰啲情況啊，佢係會再表現一次噶嘛？佢係喺 G20 同埋七一之前唔做啫，唔代表佢以後唔做嘛。因為嗱，對佢嚟講，佢要解決個問題得一個嘅啫。就係再同你打多鑊啊嘛，打到你包咗炮啊嘛，跟住告到你包咗炮啊嘛。如果你根基嘅，咁你咪蝕桌咯。佢一定係希望第一，你繼續去阻嗰啲税局啊，因為你唔係阻咗税局啊，係阻咗普通市民啊嘛。我嘅 concept 係咁啊，因為點解第一？即系你大家唔係做開即係呢一行嘅，我哋做會計師，即係而家唔係高峰期嚟噶嘛。 嗯。 12月31号截数嗰啲，8月15号先至系 deadline。嗱、 嗯， 除非你挨到八月十五。第二，我哋好多系揾顺丰速递嗰啲人拎去嘅啫嘛。 嗯，咪唔使啦，上网都做到啦，啲 同埋嗰啲系可以 交税，上网都可以搞到嘅。 大佬啊，你可以用电子交费噶嘛？系咪、 啊、 报税表？salary tax 嗰啲全部交晒啦， 不過我反 同埋你可以寄佢噶嘛。 你話嗰啲咩包圍税局嗰啲，我有少少欣喜嘅，即係起碼覺得嗰啲受阻嘅人都唔係一面倒，咁覺得佢 唔係佢第一次係 OK 嘅，第二次係已經，因為第一 你已經係重複咗啊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有啲友咧係會混入你度咧、嗯，你唔知佢喂嗰個係奸定忠噶嘛，以為係自己有、嗯、一時衝動。喂，你係咁阻住人哋閂嗰條門，唔係我睇到連我咁 radical 嘅人。都是想玩个政府嘅。 嗰个就唔舒服嘅其实就 係。係好唔 comfortable。因为点解呢嗱你又冇足够嘅人数。你话几万游去围住嗰个围。佢完全返唔到工，由朝早已经踏入唔到个办公室门口。咦咁又有效喎、啊。你一半天一半地一半喎、啊。嗰个先死喎、啊。嗱、我从纯粹从群众嘅运动角度考虑呀。即係从呢一个、争取民心嘅角度考虑个问题。你第二镬税局同第二镬。即係差管嗰鑊咧，都係唔係幾好嘅。 嗯， 即係嚟到你一次半次掟蛋，大家會開心。但係你長期咁咧，你係俾位佢。 啊， 你第一次咧就係因為差佬自己咧塌 Q 啊嘛。你警察總部有咩理由有十幾有不識㗎，大哥？ 嗯， 喂，你呢個係療養院嚟㗎，老人院嚟㗎，大哥，你呢、這個，哇，我真係奇怪喎、啊。跟住所有人攞十字車，其實你老實講，你可以告佢啊。你唔用自車啊，所有人去到醫院全部冇登記嘅，即係唔使睇醫生啦、啊。是咪？但系佢不定系揾呢位入嘅，不过而家佢做得蠢嘅。咁佢跟住佢咪煽动你包仔群众打群众咯。有啲市民老实讲，好多系好保守嘅。跟住佢同你嗌一个交，无线 cap 咗个镜头出嚟，第一又蚀晒场。啲、文字又开始 turn 嘅咯。虽然你问我呢单嘢咧，经过200万人砸底之后咧，大家嘅忍耐力系好高嘅，同以前系有少少唔同。 同埋佢哋自己本身有一樣嘢，我哋低估咗佢哋啦，即係嗰班網民咧，其實佢有自我糾錯功能嘅。 有，佢第日咪即刻派道歉信咯。 道歉信，即係我覺得都有誠意嘅。同埋就係話咧，嗰、那個即係琴日圍呢個律政中心嗰度啦，咁原本有一班示威者喺中下晝嘅時候，咁就其實係針對無線啦，就其實係好似唔知又照佢隻眼啊，即係去騷擾嗰個攝影師啊，咁最後尾話。即係照佢眼照鏡頭嗰條友咧，佢自己本身都自己主動走嚟道歉嘅，其實都 哦，你個無線嗰、那個 係啊，無線嗰、那個。 不過我覺得咁，即係記協嗰個聲明，我係認同嘅。你即使無線新聞係幾咁契弟都好啦，你一係就搞袁志偉，係咪？一係就搞呢一個嘅陳國強。因為佢老細 ，OK。 其實你針對嗰個 camman 做人身攻擊就唔得啦，唔即係如果你話喺佢見鏡頭面前，你又係舉牌啊，我覺得呢啲可以嘅，即係等佢出醜啲咩？ 你稍微接觸一下啲記者，即係即係 CCTVB 嗰班友都好咧。喂，即係袁志偉係走狗啫，咁、那個 camman 唔係走狗。 個 camman 其實有時想做到嘢㗎，因為其實你就算出警啊，最後尾拍到片嗰個就係個 camman 啊嘛，其實係 即係無線播先， 咪就係咯呢啲嘢，你都要靠嗰啲即係前線嘅即係Camman 啊，同埋記者咧，佢良心發言。 不，所以嗰、那個運動裏面咧、啊，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咧，我哋係要宜將勝用追窮求，我哋係要有多元化，我哋係要有即係創意嚇、包括喺呢幾次裏面都係有創意嘅。去外國登報紙啊，或者係嗰啲道歉嗰啲行動啊，突然之間走去快閃行動、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同。我哋經過佔中 1.0 之後咧，我哋2.0咧係不能夠咁樣同佢打持久戰，即係你唔可以死磨喺個現場。 因為嗰啲後生仔多，佢能夠分工啊，即係佢能夠分工嘅時候咧，就唔使個個啦都其實好 intensive 咁衝啊，就等於其實啦，你嗱，即係譬如你話， 即係正如我成日都咁講啊，插你一句先。人多嘅時候唔使激進， 唔使激進，所以我係即係 靠人得㗎啦。 我見到即係呢一個衝警族、圍警種，最後尾阿邊個遭殃係嘛？即係楊日朗就俾人拉咗。咁其實佢自己喺嗰、那個即係醫院嗰度，透過朱海迪把口，佢傳出嚟就係話啦。其實咧好遺憾啊，即係保護唔到大家。其實即係我聽到呢啲嘢咧，我唔即係嗱。我即係我起碼我欣賞佢自己，即係其實會自己出嚟承擔嗰個責任。但係其實我覺得。我哋唔需要人去犧牲嘅，亦都唔應該係要有人去自己主動去做英雄咯。即係如果人多嘅話，我哋唔需要英雄嘅，真係。 其實我都不厭其煩咁講啦，非暴力抗爭、 啊、 就係、是、你同一個擁有武力嘅當權者國家機器係一個對比啊嘛，所以你先贏佢啊嘛，因為你明知我係打唔贏佢嘅、就算我哋攞埋汽油彈，攞埋長矛。个个都是久经训练都好，我假设，喂，你是输的个舆论，输个民心的，尤其是香港人，老实讲，咁多年嚟都是咁保守的情况之下， 今次我哋咁樣嘅反彈咧，你係要保住嗰、那個唔係勝果，而係在於嗰個群眾繼續去參與呢場運動嗰個熱誠。所以你好簡單啫嘛，如果你真係要圍警種嘅，一我嘅建議啊，我唔係大台啦，我純粹一個評論員啫，而家唔好掟蛋，亦都唔好咁樣攞嗰啲鐵馬咧，唔好俾佢出入，因為你咁樣圍咧，佢哋出入都好尷尬噶啦。對差佬嚟講，係唔需要做呢樣嘢。不過你我就唔建議再做第三次，因為已經冇再有新意嘅，係咪？ 今日有咪新意咯？今日而家就係、是、去嗰個中環海濱啊，因為而家咧 海濱 啦，就其實係即係俾呢一個即係移交俾呢個解放軍噶啦，即係做一個軍事用地噶啦。咁因為本身咧今個禮拜啦，就立法會啦，其實泛民就想傾嘅，因為就本身其實呢條法例啦，即係其實呢、這個改劃軍事用地啦，呢樣嘢好似係回歸之前咧，其實已經係即係有咗嗰、那個即係 agreement 嘅呢、這個就咁，所以咧就其實今個禮拜內咧，如果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唔可以立法會去討論嘅話咧，咁啊自動就成為咧就即係呢個海濱送終啊。咁而家有班即係示威者啦，完咗嗰、那個叫做所謂 G20 嘅一個集會之後咧，就湧曬過海咁樣樣。咁我覺得呢個都應該嗱，即係其實而家即係有班人喺度，即係係會係咁積極走出嚟嘅話咧，喂，咁即係你嗰個運動轉化其實就可以多啲圓化啦，係嘛？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講緊，即係大家一直喺度講緊點樣喺度圍啊，點樣喺度即係爭取呢一個關注。咁但係問題你大家講緊非暴力抗爭嗰樣嘢係除咗爭取呢一樣嘢之後，係點樣將佢轉化成呢個政治或者經濟嘅能量力，然後去到令政府迫於無奈咁向你妥協啊嘛。咁即係大家講咗咁耐呢啲咁嘅嘢 ，OK 即係迫切嘅嘢就係講緊呢個這個海濱送終。然後再講落去咩明日大魚啊，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。 因為你要 keep 住嗰個民意咧，你先有嗰個咁嘅支持度咧，先至令到政府咧或者係老共咧都係投鼠忌器。佢過又唔係，佢唔過又唔過亦都唔係啊。佢呢下先 pass 啊嘛。喂，佢點解要將國歌法同埋呢一個嘅明日大魚全面壓後啫？第一，佢想用時間換取嗰個空間，同埋令到你個民意咧。企喺我哋成個反對派陣營嘅人係逆轉啊嘛！我哋跟住再出嚟嘅時候係冇咁多油啊嘛！如果你唔 keep 住和理非呢條底線嘅時候，咁啲民意一逆轉嘅時候，咪冇人 support 你咯？咁佢咪可以自把自為咯？喂，你已經操控咗成個立法會 ，OK？ 行政長官係你嘅，差佬、國家機器、鎮壓機器係你嘅。甚至连立法会秘书处都是你的，咪香港人就是因为咁样反弹，因为你违反晒所有程序公义嘛。所以我哋今次有咗近200万人嘅底气嘅时候，我哋要 keep 住呢个 momentum 同佢斗啊嘛。呢个先系我哋最难搞嘅一样嘢。 我哋仲有两个月嘅暑假喺度搞革命嘅，其实 唔系。所以你一定要 keep 住嗰个 momentum 咧，就系等我哋嗰个群众唔会开始有。所謂分化同內鬥嘅問題嘛， 啊，仲有一個契機， 因為老實講，喂，唔係想同你切割啊，我同你切有乜意義啫？個問題就係群眾同你切啊，唔係因為我講嗰句而群眾係切啊，而係覺得喂開始唔對路喎，你搞埋我，喂唔對路喎， 同 最重件事係冇意義喎，同埋對你自己嚟講。如果你係真嗰啲嚇，唔係佢安插落去嗰啲卧底或者無間道咧，喂你唔 cost effective 嘛？ 出邊嘅人係覺得你思路無功啊！ 你唔 cost effective 嘅意思就係、是，喂你俾佢扣留你48小時，好啦，跟住起訴你，你又要走去報道，跟住要上法庭又要揾律師，跟住你最後嗰係冇效果喎，因為開始群眾係遠離啦嘛，喂死啦！我參加呢個運動。會唔會有事㗎，大哥？咁佢唔嚟㗎喇，香港人。咪呢個係我咁多年嚟嘅經驗啦，可能而家轉咗，我估錯都唔定啦。係咪？ 其實我覺得就，如果你睇連登呢，其實佢哋知道呢啲問題嘅 。我睇到，我睇到。 佢哋有啲討論嘅，成熟咗好多㗎喇，呢同以前唔同㗎。 所謂各有各做嘅意思呢，嗱，你唔好扭曲咗佢。你係要各有各做嘅意思，就係話有啲嘢我哋係唔方便。是成日大台做的，因为我冇阿志咁样去即係 好疲累地， 哦，我覺得 不斷組織運動。 傳統嘅泛民大台就而家其實係做一個支援嘅角色啦。咁起碼我見到就係話嗱，你唔好話啲議員冇用啊，又話咩總辭啊，你起碼見到 咪各司其職。 呢，啊，幾日 所謂各有各做嘅意思就話各司其職啊嘛。但係嗰個底線咧，你依然係就算係各有各做咧，唔好 twist 咗佢咧，就係，是，你用武我為你和你飛。 啊， 哇！我今日先講。啊，我开头嘅时候，既然见到冇乜事嘅时候，无谓需要讲。但系你开始会睇到咁嘅迹象㗎啦。唔系你去勇武，我和你飞啊，大佬，我系同一个运动里面嘅人嚟㗎，大佬。我当我派你去啊。喂，你系出事㗎喎，哦。因为点解啊，我哋唔系我哋两个嘅问题，而系我哋背后嗰班群众系 respect 嘛。咁我跟住我和你飞，我都冇咁多友搭。我点同老共抗争啊？个问题系咁啊，所谓各有各做嘅意思就系话，我哋喺立法会嘅战线里边，我喺嗰个大动员里边，我哋用唔同嘅方式里边嘅各有各做嘅意思，唔系话你勇武我和你飞啊，大佬。即系我记得有一个孤影其名啊，费少俾人话啦，佢有一次喺个 Facebook 嘅 status 写得好笑，佢话我谂住嚟和你飞，你阿龙你喺隔篱帮我掟嘢，喂咁你差佬喐埋我噶，喂我后屘谂下。有啲 point 係嘛？雖然我真係唔介意，係嘛？我唔介意我和你飛，你去衝，係嘛？可能你衝完之後，你都鼓勵埋我去訂添。但係所謂各有各做，各司其職嘅意思，其實都係要保持呢條底線啊。 哦，咁梗係要非暴力啦，呢個係。 因為點解咧？你係唔 cost effective， 你係令到個運動我哋背後嘅支持嘅群眾咧係分化，唔係我哋話你。所以你覺得我咩督灰啊？我阻止我同你割席， 我覺得而家就少咗呢啲嘢啦。其實就我都又而家我覺得就 我呢個係 reminder 啫。 呢個係 因為點解咧？嗱，你走落去嘅時候，因為老共咧係好聰明嘅，佢搞群眾運動起家。OK， 對付群眾嘅不滿咧，佢係有一套嘅，即係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嗰個思路嚟嘅。佢咪咁咯？用時間換就係，是，一路拖。死唔讓步，即用翻我哋佔中嗰陣時候嗰個方法，唔鎮壓，唔讓步。咁我留翻時間等我哋自己打。 其實咧，就而家今日即係而家即係都有出嚟嗰班人啦，其實好多啦，都唔係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新人嚟嘅，好多都係以前。 冇啊，我有人 at 咗去嗰個 group 裏邊啦，我睇到啊。啲人係成熟咗好多嘅討論。 其實好多以前係咩鐵馬組啊嗰啲人啊，咁其中有一條友就好犀利嘅，那個叫做係即係咩呢個咩啊？呢個霸氣哥啊， 霸氣哥嗰個係 霸氣 公民黨嘅， 霸氣哥公民黨條友嗱，即係佢因為佢而家係新同新比咧一齊搞網台嘅，嗰條友就係佢好犀利，又話一句粗口都唔用咧，咁就係咧就鬧走嗰班差佬。咁其實咧嗱，你覺得呢個咪就係榜樣咯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個道理喺你自己一邊嘅話，喂。啲差佬都攞你唔好嘅，其實 係。點解我係過來人，我知啊嘛，我衝動過啊嘛，係咪？以為即係有時群眾睇我邊嘅時候，就係，是，你輸翻群眾嘅時候啊嘛。 嚇，啊！呢，這個我覺得好好示範嚟嘅喎，霸氣哥係係咪先？ 雖然佢不斷重複㗎啦，個內容 係啊， 佢把聲又夠大。 我因為我最初我見到佢嘅時候咧，我以為係龍心嚟㗎。因为佢同龙心嘅样几似嘅，其实系，咁但系唔系啊？你见到无论龙心又好啊，即系嗰啲乜鬼嘢，即系呢嗰啲咩流马车嗰啲，喂唔系，一出嚟啦就喺度搞笑，反而呢啲友系，咁就算系啊，你见到即系六一二嗰日啊，我见到阿流马车出嚟喺度挑衅啲示威者噶。丟人啲後生仔都冇人理佢嘅，其實係冇用嘅。其實你包括而家咧嗰啲咩李力持揾90後拍片嗰啲咧，其實好多人已經有嗰個抗體喺度啊！ 唔係，即係因為你雨傘運動打後咧，你真係激睇過太多假消息啦， 啊， 所以你啲人即係第一時間一聽到有啲咩留言嗰陣時，佢問 fact check 咗未先？ 咪係咯，即 係同埋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，其實我哋都喺個。雨傘運動裏面咧，其實係大家經歷咗一課，經歷咗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嘛。發覺你嗰樣嘢原來不合乎成本效益嘅，同埋嗰樣嘢你係唔能夠對準個焦點嘅，你係會令到個民意咧係散曬嘅，係分裂嘅，係嘛？對佢嚟講，我哋今次係贏翻咧，係嗰啲錢和，好積極咁變咗我哋嗰邊，同埋咧將啲錢男咧拉埋我哋嗰邊啊嘛。OK。平時都唔係好理政治嗰啲人，佢都嚟噶嘛。 同埋你見到啲後生仔， 所以你一定要 keep 嗰扎，你唔好嗱，我哋嗰扎梗係冇所謂啦。你點樣衝， 係咪？你入禮賓府去喐林鄭月娥，你都冇所謂。但係對於好多嚟講咧，就係其實經歷咗雨傘運動嗰次教訓之後咧，其實大家都係 learn 咗個 lesson。 嗯。 所以有啲嘢咧，本來大家唔想做嘅，喂，以前泛民主派係唔會阻你噶嘛。 嗯。 佢咪發份聲明同你切割咯。而家係頂住，你諗下胡志偉又好，楊岳橋又好，甚至乎譚文豪嗰啲咁 先。譚文豪好勤力㗎，譚文豪係。 喂，佢都埋去幫你頂啊！就喂唔好啊！我見到郭嘉琪啊， 郭嘉琪俾人屌啊，搞到真係大。 喂，連郭嘉琪都夠膽去走去講，因為點解嗱？我講俾你聽，我最多都係俾你鬧啫。但係起碼我哋唔會一齊即 係 攬炒。 我覺得佢哋有意氣嗱，因為佢自己本身起碼就係、是、佢夾住喺差佬同埋啲示威者中間，咁起碼咧佢有議員身份。喂，大佬，嗰啲差佬都唔敢亂嚟，即係你見到咧，阿、譚文豪咧，甚至乎啊，包圍警總嘅前一日啦，喂，佢係捱到朝頭早啊，即係你佢係睇住啦，啲差佬咧點樣去守嗰啲示威者身，其實好撲街嘅，因為其實佢哋守身咧，佢唔知係守到唔知天光啊，由四點幾追剿到天光咧，然之後抄佢嘢嘅時候咧，又將佢手機係好撚重咁樣摔落個地下度啊，差唔多想摔爆佢啲嘢咁滯啊！即係你見到就係譚文豪睇到呢啲嘢咯，其實起碼講翻出嚟咯。 我覺得咧，即係群眾運動嚟講咧，雖然今次咧冇大台咧係一件好事，就係打佢一個措手不及咧。但係如果呢啲咁嘅行動咧，就算冇大台都好啦，應該係一齊去一齊走。 嗯。有幾個人啦、啊，即係你見到阿礦仔啦，係咪？礦仔就好勤力，真係好勤力。咁啊，譚文豪亦都係。咁啊，阿胡志偉你都同佢喂對另眼相看啦、啊，大佬啊。 喂，佢嗰下頂嗰個警總咧，啲後生仔想攞嗰個鐵馬咧，係即係懟埋去嗰邊鐵閘嗰度咧，諗住攔住佢又好，諗住嚟衝都好咧，佢係咁養啲細路仔，即係嗰啲後生仔走。 嗯。 嗱，但係我只可以話俾你聽，七一之前或者 G 20未完之前咧，係冇事啫。 嗯。 但再咁嘅話咧，佢一定揾人滲落去嘅，喺你嘅當中。佢幫你打先啊！ 但唔知熱狗會唔會翻生啊？因為而家佢好似話啦，即係啲嘢冇人睇啊，佢要放翻出嚟 free 俾大家睇、啊。 喂，嗰班友打完之後入咗我哋數，仲令到咧，例如我哋有啲有時有激情，我啲現場都會啦。你打嘅時候咪一齊陪埋打咯。我以前都係噶啦。喂，咁可能我哋中嘅噃。系嘛？嗰啲友可能放曬嘅喎，大哥，因為佢嘅人嚟噶嘛，唔係我哋嘅人啊嘛。但係嗱 ，G20 之前，我覺得唔使擔心。G20 完咗之後，嗱，老共又抉擇緊啦，話又強硬，抽唔抽就算賬，係咪？ 老共嘅性格一定會報仇，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，就其實你拖要謹慎地啦，即係其實留有用之區啦，慢慢同佢鬥長命。 唔係老共係一定會見到雨傘運動嗰個報仇報得咁開心嗰陣時，咪忍完手之後，咪再嚟多鑊更加金噶咯。 咪九錢咪就咁， 係咯， 睇佢形勢唔對路啊嘛， 一定 係咪啊？佢覺得一定要喐，就係因為喂。我如取如攜喎、啊，對你哋。 之後咧，我哋就有一樣嘢可以做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幫我哋留翻 下一節翻嚟講啦。 好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